But daylight is so close, so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We're gonna be 树下逛，那里都是我梦想。 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

世界太多纷争，于是我们每个人变得不完整、哦、每一个心想走 的余晖，我们对坐不言，紧盯着指尖，口中失去语言，是因为爱犯了罪。顺着这视线回顾了从前，一边苍凉谎言，我有一徘徊，流着空虚的泪，只是爱有什么罪？而我是黑鸟，守在夜里，寂寞的人才看得到。呜呜呜呜呜， 样的迂回，我提示着语言，惊世的狂癫，沉醉爱的人们，别再为爱犯了罪。顺着地平线，我只能往前，飞过未尽时间，也飞过从前，从此不再停歇，只是爱有什么罪。 笑过，恋过，恨过，仿佛是一梦蹉跎，迷惑失落，忧郁寂寞，谁都是凡人一个。溪水还来不及长流，愁到已经断不了情愁，牵手还是放手，不如一个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 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Think my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um， 是谁都能感受。把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的期待。A B C Do Re Mi Fa So， 节奏是惊人帅，很妙的小酷酷的调，全身心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打，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 rock，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

this thing to press is yours. Sugar lips, chocolate bunny with a spicy kick. I buy you cookies on the grocery list. But the sweetest kind of treat is yours. Sugar lips. 拥抱时的双手，

de tine. Sunt întors pe dos, de asta ca să ajung la tine. Trebuie să iau pe jos, jos. La ce ne folosesc banii, banii, banii? Dacă tu-mi dai iubire și zi de zi pun anii, ca Bonnie and Clyde, să fiu doar eu cu tine. Și o să avem gal o iubire ca în filme. O iubire ca în filme. 真爱。

身上，身在川流上，流在川道上，残留的液体在稀薄中下世纪，游戏的念头在泡影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挑战无私的天真，罪恶是因为克服背叛的恐惧，美丽是因为滞留昏迷的倦意，丑恶是因为无视梦境的失去，

Take